向往都是很好， 只因昨日善良固执维系着彼此，打碎心目取消开始，遗憾无法说， 什么谁都说不清楚，直到它成就了你的幸福，取代我当时的礼物。现在我过得已经很知足，分手我真没有太在乎，抓不住渐渐遗失的温度，何必活在回忆走不出。不要以为我的爱就是非你莫属，那些只是寂寞的倾诉，让自己关在房间里哭，那些眼泪只是忘了掩护。不要以为我适应不了一个人住，现在生活已经足够忙碌，哪有时间去面对。

寂寞不山高水低看不见来时路你迷了路爱恨悠悠峰回路转雨走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